好，咁就咁今日嘅个讲题就系未咁老定啦。经文咧系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廿九节，系啦，咁啊会睇多少少嘅。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三至到二十九节，请听我读出。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岂能在荆棘上摘葡萄呢？岂能在蒺藜里摘无花果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又去做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而不去做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唔该，王牧师。 我读书的时候咧，即系讲中学时候啦吓，咁啊，我读书好勤力嘅，就即系日以继夜。咁啊，考会考也好，考即系过往叫 A level 也好啦，咁啊，真系好俾心机读书嘅。咁咧，但系咧就考出嚟嘅成绩咧就好强差人意。咁呢个系我一生里边咧，即系都唔系好明嘅。咁啊，我自己好一即系。有些人我有時候我都分享過，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是以入大學為我的人生的目標了。我覺得以我的聰明和以我這份熱誠真是不可能不應該是讀不到大學的。但是呢，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呢，其實我由中二開始呢就已經是即是在每年的考試呢就已經是我們那些叫什麼即是那些打那些叫什麼不是多謝你不是那些挨打狀態，即是你每次呢即是為緊緊合格，即是要過升班，即是你為求是升到班而已。不是呀，哎呀，大家不太明白，是即是護級戰，明白了，護級戰。我由中二開始呢就已經要打護級戰，是啊，即是說呢，即是怎樣不讓人留班，因為我呢，即是百幾二百人呢，差不多200人，我通常考170、180那些，幾名的都是，即都是跟，明白了。但是我是很給心機讀書的，我自己很喜歡讀科學，我中學的時候已經自己看過書，關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還有這個量子力學，是啊，是啊，沒錯，我知道是啊，中學的時候我已經即研究即研讀啦，冇講研究啦，這個黑洞的理論啊，我知道黑洞是怎樣形成啊，同埋嗰個嘅方程式是怎樣計出嚟啊， 唔關事，但都唔關事。咁咧，但係仲有一樣嘢咧，我係好唔中意做嘅咧，就係、是我中意讀理科，我讀理科啦，我中意讀科學啦，但我唔中意做嗰啲練習嘅喎。我一讀完咧，我就算即係嗰課嚇、啊，第三課 optics 咁樣舉例講光學 reflection 咁啊，我讀完就算嘅。咁我覺得我明白個理論嘅，因為其實唔係好難嘅啫。但係咧，我就唔中意做練習嘅。咁啊，我就覺得一做練習咧，就唔知點解啦。可能我後來先明白啦，係唔想面對嗰個挫敗。其實呢都唔係完全明嘅，你讀咗啫嘛。因為嗰個嘅練習咧，其實就係考你，其實你明唔明得透徹。我估我係明白個大概個原理啦、方程式啦，但係你要真正嘅運用喺唔同嘅情景嘅裏邊啦，咁佢先至即係佢先話到俾你聽，你係咪真係完全係通透？咁原來我讀書就中意讀，但係唔中意面對嗰個真實嘅情況，就係、是、你唔中意面對嗰個嘅考驗。咁於是乎咧，就係點解我真係好勤力讀書，但係嗰個嘅成績係咁強差人意？咁當然係因為我唔適合香港嘅考試制度啦，即係笨唔係我嘅，即係聰明啊或者嗰啲係啦，唔到班啦嚇。咁但係無論如何，咁我哋有時要知道咧，就係有雖然你。付出個努力，你覺得你自己是可以的，是得的。但是有些時候你都要好，即係好真誠地面對個結果噶嘛，係咪？今日呢段經文咧，佢就講咗咧，就係有些人咧以為他已經掌握到噶啦。當然佢是講緊一班嘅宗教領袖，就好似而家我哋一班嘅基督徒一樣。很多時候我哋都認為，我知道什嘢叫做信耶穌啦。我已經得到呢一個咧同神關係咧嗰個嘅秘訣啦。我知道咧，如果我去到天堂嘅門口，上帝問我點解佢要俾我入嚟天堂啊？我識得回答啦。咁於是乎咧，我哋就有一個嘅理解，就係我已經掌握咗點樣同神建立關係，即係我哋好多時所講嘅，即係點樣可以去到天國嗰度嗰個嘅方程式，我已經知道啦。咁但係呢段經文亦都話俾我聽喎，你即係頭先讀嗰段經文咧，佢話得唔得咧？好簡單嘅啫，睇你結嘅果子就知嘅咯。你理性上你以為你已經諗通咗啦，但係耶穌就話啦，不如我哋睇一睇真實嗰一面啊，你睇一睇你嘅生命係點樣？佢已經話到俾你聽，究竟你係咪真正掌握到？咁當然呢段經文就要話俾我哋聽，唔好咁老定。不要以為你一直對聖經、對信仰和神的關係那個的理解，你就以為你已經掌握到了。在我們的教會裡面，其實我們很想做一件事，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即是有少部分是回到教會沒多久了，但是我相信有一大部分呢都已經在個信仰裡面一段的日子。但是牧愛堂呢，我們很想做一件事，就是我們對我們信仰的理解呢，不是只是活在一個大概，不是只是活在一個的感覺的裡面，而你真的要面對聖經是怎樣講的。就正如我們這幾個禮拜我們會分享因信稱義，這個很熟悉，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我們是靠信心，是信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救。這個的教導呢，我們是不會改變，也不是作出任何的修訂，只是你要明白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信靠，是因信而我们得救的，不是因其他原因，世界上没有其他的方式我们可以得救，但是真正的信心在耶稣那个的教导里面是怎样的呢？所以不要这么老定以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呢更即是更深入的、更真誠的去面對。看回今天這段經文，如果我們看那個的內容的時候，你很容易看到在13-29節這個大的段落裡面，就是在登山部分，就是耶穌在山上面講了，就是大串我們很熟悉 的教導，包括人家打你的左邊要給右邊人打，人家叫你走一里路你要走兩里路，就是要愛你的仇敵，還有不要為明天憂慮，著嗰啲咩食啲咩咧，唔緊要噶。你睇天上嘅飛鳥啊，同埋野地裏嘅百合花咁樣，佢都會得到上帝嗰個嘅照料。咁喺呢一大扎我哋好熟悉嘅耶穌嘅講論之後咧， 他先去透露翻，其實他講嗰大段嘢個目的係咩先？嗰、那個目的咧，其實係俾我哋去真係去掌握翻究竟我哋同上帝嘅關係。然後咧喺呢一個嘅段落，即係話登山寶訓嘅結尾嗰、那個嘅結論嗰部分嘅時候咧，耶穌就講咗好多都大致上係比喻嚟嘅，雖然係一啲好短嘅比喻。咁呢啲嘅比喻裏邊咧，你好見到一個共通之處咧，就係有好多對立嘅比較，譬如第十三節到第十五節到嗰個嘅窄門同埋闊門嗰個嘅比喻啦，然後咧就係講第十五大概到十九節咁上下啦嚇，二十節就係講嗰個好嘅果子同壞嘅果子，即係大家買生果都識分噶嚇，好嘅葡萄同爛嘅葡萄啊，好嘅橙同爛嘅橙。咁然後咧喺最後嗰個段落裏邊咧，就係、是、今日我哋頭先睇嗰套 LEGO 版嘅聰明人啦，同埋一個愚蠢嘅人咧，佢起屋嗰個嘅比喻。啊，我哋會比較集中睇嗰段嚇，但係前面嗰啲我哋都需要知道嗰個上文啊，所以我後來就加埋第十三節到二十一節呢個段落落去。好啦，喺呢個裏邊咧，佢又係做一個嘅對比，就係、是、一個聰明嘅人同埋一個愚蠢嘅人，兩個人咧係點樣起屋嘅？嗱好啦，咁你會見到啦，無論係闊同窄嘅門啦，同埋好嘅果子同埋壞個果子咧，聰明同埋愚蠢嘅人啦，起屋啦，三個嘅比喻嘅裏邊咧，其實佢都係將一個嘅對立咧，係好明顯嘅帶到出嚟。咁呢個嘅主題，如果要講唔好咁老定嘅話咧，咁你就唔好假設自己。第一，我就係一定係結咗好果子嘅嗰個啦。第二，唔好以為你一定就係聰明嗰個啦。第三，就唔好以為第一個係咩話？是你行緊嗰條咧係窄門 ，OK？ 你可能係行緊一條闊門，結緊一個唔好嘅果子，而你係一個愚蠢嘅人，將你嘅屋建喺一個個嘅沙土上邊，都唔定。我希望唔係，其實亦都相信唔係。不過要我哋自己去小心嘅去睇清楚，究竟我今日嗰個生命嗰個基礎喺邊度？嗱，我哋先睇睇第一部分咧，就係、是、講。耶穌咧，佢用闊門同窄門咧嚟到同我哋咧去展示。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會走錯路，自以為是啊。咁呢個闊門同窄門咧，佢就講咗啦。點解我哋會走錯咧？即係所以我嘅喺個講道嘅大綱裡面講，呢、這個就係個其中一個好重要錯誤嗰個嘅源頭喺邊度。嗱，原來人咧中意走闊嘅門嘅，闊嘅門即係咩咧？佢呢度講咗啦，係容易嘅，係好容易見到條路好大嘅。大部分人都會做的，咁你會見到啦。其實絕大部分呢個世界絕大部分人做緊嘅嘢咧，其實真係好直好現實嘅。如果有一件事係大部分人都會做咧，其實多數都係錯，好奇怪啊！包括投資都係啦，鄭少秋都嗰啲即係咩大時代都話過俾我聽嘅啦，係咪？人人都買嗰只股票嘅時候，你就千祈唔好買啦，啊，就要走啦咁樣。OK， 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嘅例子啫，啊。點解咧？嗱，因為呢個嘅人嘅本性咧，大部分人闊嘅門點解會大部分人都會揀咧？就係嗰條門咧，係代表咗一個人咧，係按自己即係佢想做嘅方法嚟對做。因為人係好自然咧，所做嘅嘢又好，你用嘅方法都好，所就算食都好啦，你食嘢都係揀你自己中意食嘅，係咪？你做事嘅方法都係揀自己喜歡嘅。你揀一啲你中意同佢喺埋志同道合嘅人喺埋一齊，所以闊嗰條門咧，其實即係話每個人咧行事為人去揀選嘅時候咧，好簡單嘅啫，就自己中意點就揀嗰樣啦，就是、按照自己嗰個嘅方式，包括翻到嚟教會，即係話唔係翻呢間教會，我講係嚟到去認識上帝都係，每個人咧都知道需要上帝，係咪？呢個係即叫做咩？與生俱來一種嘅本能嚟噶。每個人都喺唔同嘅階段嘅裏邊，佢會發現佢真係需要一個上帝。咁好啦，佢又需要上帝，但係佢又發現，如果佢要去係 approach 呢個上帝，去接近呢個上帝嘅時候咧，咁你總要用個方法噶嘛。就好似你識朋友或者再年青嘅時候追女仔一樣。OK， 你有個心儀嘅對象，咁但係你要諗啦，我用咩方法嚟對接近呢一個我心儀嘅對象咧？咁大家都喺度。猜想喺度摸索緊一個用咩方法，但係用嘅時候咧，你好自然嘅，係用咗你自己中意做嘅方法，你覺得係好嘅，就好似啲父母一樣咧，嗱佢覺得個仔女好，咁佢就 唔係佢希望個仔女好，所以佢就俾一啲對佢仔女好嘅。而咩叫對佢仔女好呢？係通常佢覺得咁樣係好。如果個仔女唔接受嘅時候，佢就好唔中意噶啦，即係佢會好唔開心啊，嚇誒。譬如我中意個仔女健康，咁我就整啲我覺得佢會食咗健康嘅嘢，嚇、啊、咁我就俾佢食，但係佢唔中意食，咁我哋就好嬲啦。咁因為唔係用我即係我所用嘅方法，係我相信咁樣係好嘅。咁呢個係大部分嘅人咧，包括嚟到去認識上帝都係，佢知道需要上帝。於是乎，佢好想去親近同呢個上帝建立關係，但係建立關係嘅時候用嘅方法咧，又用咗自己習慣喜歡嘅方法，即係話我哋會揀選一個我哋習慣、我容易適應嘅方法嚟到去敬拜上帝。所以你會聽到好多人講啊，呢間教會嘅崇拜幾好喎，啲歌唔錯喎，啊個流暢嘅啊，或者講嘅教導咧、講道嘅內容咧，啊幾 match 我嘅需要。大家都其實在揀一樣是適合他自己，所以耶穌就說這裡是闊的門，而窄的門就真的為什麼大部分人不願意揀，因為原來我們去親近這個上帝，上帝已經是lay out了那個的方法，而這個方法呢因為跟你的人性是有 不一樣的，很有趣，因為上帝根本跟人是很不同的嘛，所以你認識呢個上帝咧嘅時候咧，你就要用佢指定嘅方法嚟到認識佢。但係呢個指定嘅方法就同我哋喜歡嘅方法咧係唔同嘅。所以每一個人咧嚟到認識上帝嘅時候，總係有一段適應期嘅。適應咩咧？就係呢個敬拜嘅方式。佢要求我哋嘅生命嘅回應嘅方式係同我哋嘅人性嘅自然傾向咧係唔同嘅。所以你會覺得適應得係唔容易嘅。就好似一個人學語言一樣啊，有邊個人講另一種語言咧，係諗都唔使諗噶，粗口咯嚇，唔使諗啊，好順暢。我見到而家街嗰啲人咧講粗口咧，啊不過嗰個同一語言啊，不過係唔同咩嘅，唔同層次啫嚇，都係廣東話嚟噶嚇。咁啊，如果你學過語文咧，大家都知道啦嚇，就算英文都好，我哋教相對認識嘅一個語文係咪？如果你要同一個外國人，有幾多人同外國人講嘢係唔使諗噶？即係好似你講中文咁樣咧，即係唔使諗用咩詞彙啊，啊唔使諗個 grammar 咁嗰啲噶，都要諗下噶係嘛？啊，我自問英文還可以啦，都要即係諗一諗嘅，即係都會過一過啊！即係中文點講，然後即係譯翻英文啦咁樣。就因為嗰個嘅語文唔係你與生俱來噶嘛。嗱，我哋翻教會咧，就好似你學識一個新嘅語文一樣。你不會即刻你就好自然地咧就表達到出嚟，你會覺得啊點講咧，點表達咧，啊用咩 grammar 咧嚇，嗰個俚語啊，嗰個字面係咪咁樣就可以即係直譯到啦？咁你發現唔係啊嘛，唔係咁樣直接可以翻譯到過去嘅啊，咁你就發現啊原來要做一啲嘅調節啦。咁呢個窄門同埋闊門嘅意思即係話，原來咧我哋去。認識上帝這個的過程呢一定是不容易的，因為他是需要你的生命是作出一些調節的，不是能夠按住你習慣的方式，你喜歡即或者我們平時在基督徒的裡面都常用一些 terms， 就是按你肉體的方式來到敬拜神，跟你所喜歡的是不同，所以於是乎呢你會有一個幾困難的適應期，這個是正常。你話你唔中意適應，點解要早起身咧？點解星期唔可以飲茶咧？點解我唔可以即係做嘢嘅時候啊，即係隨心所欲咧？中意踩住人哋膊頭上咗膊頭上，講幾句大話就講幾句大話。當你發現聖經有一個唔同嘅要求，對你嘅生命有一個嘅你叫規範也好啦，有一個教導也好啦，你發覺好唔適應，好唔適應。於是乎有啲時候我哋覺得咁辛苦為咩咧？不如就按照翻自己喜歡嘅方式啦。咁呢個就係我哋要選擇嘅，所以耶穌就講咗啦。呢個錯誤嘅源頭咧，就係因為我哋揀咗自己喜歡揀嘅路。你見到咧呢段經文咧，其實佢主要咧嚟到去針對當時一啲嘅宗教領袖。嗰啲嘅宗教領袖咧，即係我哋喺讀福音書裏邊都成日聽到嘅，就係以色列人裏邊嗰啲嘅高級嘅宗教人士咧，叫法利賽人。 咁佢哋自以為自己係宗教領袖，佢一定係好熟悉上帝，好熟悉嗰個嘅教導，而且咧佢哋又好俾心機嘅嚟到去啊，即係遵守嗰啲嘅教訓。於是乎，佢覺得我盡心盡力啦，就好似利民新生命記錄章四節講咩啊？又話嚇你要盡心盡事盡意愛主你嘅上帝，係咪？咁佢覺得呢個係佢哋嗰個嘅即係首要戒命嚟噶嘛？由朝到晚都背無數次，就好似佛教嗰啲，摩尼陀羅羅羅，佢哋不斷咁樣背嘅。咁而佢哋又覺得佢自己好努力去實踐，我哋要盡心盡性盡意嚇愛主我上帝咁樣。咁於是乎佢喺生活裏邊咧就有好多嘅規條咧，佢哋會好俾心機去遵守。但係呢段經文咧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咩咧？第十五節啦，你哋要防備呢啲假先知，因為佢哋外表咧就美麗，披著羊皮。但是里面是一个残暴的狼，然后你看到那个果子的比喻明串他们的，就是说你从他们的果子就知道他们行不行了。那你就觉得哇很奇怪、哦、那明明这班宗教领袖就穿得很漂亮，就是很圣洁，然后就行为就很严谨，会好做一个很长的祈祷，亦都会遵守很多洁净的规矩，即是说他们在无时无刻都对上帝是以一个很严谨很尊敬的态度来到去、就是、敬拜神的。那为什么耶稣会说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和是那些的坏的果子呢？那你就很不明白了，是不是他们做到这么好你都说他不好、啊、那怎么才行啊？这样如果大家有看開始那個 LEGO 版的聰明的人、啊、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哇原來那個真的挺有深度、啊、昨晚我們看的時候都覺得他只不過挺搞笑的。你不知道那個深度的地方在哪裡呢？你有沒有留意、啊、那個 LEGO 那個第一個 LEGO 人呢，即做了很長，他不斷打打打打膠的，很漂亮、啊、很型、啊、有呢站在門口的時候好像我嗎？哎呀多謝你哦，真的客气 ，OK， 系啦。咁你会见到咧，佢间屋咧系好精美嘅 ，OK。咁然后咧，我今日再睇嘅时候先见到。而第二个嗰个人咧，你以为嗰个人间屋咧冧紧嘅系嘛？嗱，尤其呢啲建筑师一望落眼，你感觉系点样啊？唔系啊，间屋啊，唔好讲个人啊。哦，真系好简陋啊！你要看到它冧硬的、哦、即兩間屋相比呢，前者呢是、設計精美啦、啊、即裡面的設備又很齊全啦，後者那個衰鬼好像有點求鬼奇奇樣。我想著咦為什麼這樣的，即 你會以為呢就是冧那個呢應該是後者啦，因為你看到間屋呢歪歪斜斜的嘛，那些裝修很鬼求奇的、哦、哇但原先發覺原來即拍呢個 animation 嗰個嘅人咧，我覺得真係有料到喎。佢係講咗呢個嘅比喻裏邊一個咧，好隱藏嘅一個嘅信息啊，就係、是、好與唔好咧，唔係睇外表噶。嗱，當然你唔可以將個呢個嘅咁樣講法咧，就即係無限放大，即係話你起屋咧唔好起咁靚，求其其啊又唔對稱啊，佢唔對，我明顯見到唔對稱嗰啲嘢嚇，即係擺啲位置又唔得唔好啊。咁嗱，你唔可以將佢無限放大。但那個他想表明的就是前者就做一間很漂亮的屋，人人見到都投以厭善的目光的，不過他基礎就在沙土那裡。後者你那間屋就不起眼了，你不要你又是啦，你不要即搬字過字就、啊、就你起屋不要那麼認真，不是這解、啊、似乎不是很精美，但是呢他卻是建在一個的磐石上面，所以風吹雨打的時候呢，那間漂亮的屋是會倒的，那間看上去不起眼的屋卻是能夠守得住。正正就是這個很壞的果子呢，和那個的聰明和愚蠢的那個的、builders 就是那個建屋的那個人呢，耶穌就要說了，這班法利賽人呢文士呢，他看上去呢就是那個外表各方面呢就好是正的，應該做的都做了。嗱，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嗰個主題，唔好咁老定。人問你，你係咪一個好嘅基督徒啊？你雖然都會謙虛講咁啊，唉，麻麻地啦，有好多我做得唔好嘅，咁但係你心目裏邊咧就要講啊嚇。咁我都知道聖經講咩啦，我有得救嘅確據啦，我有翻教會崇拜啦，我有咩啦嚇， 我都唔係望上去都唔似一個好衰格嘅人啦，嚇，我都會服侍人啦，我有奉獻啊等等。耶穌就講唔坑嘅喎呢啲，特別嗱，你再落去下邊第二十一節嗰度講呢個最更住咧。其實我早大半年前係講呢段經文嘅，不過我今日用另一個角度再提一提翻呢一個，因為呢度講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原則。就是你真的要明白究竟上帝想要的一個是怎樣的信心。因信稱義剛才說沒錯，但是上帝所要的是怎樣的信心。而十一節他就說了，不是每一個稱呼啊我主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夠進天國，唯有遵行我天父的人父子的人才能進去。第二十二節呢更絕喔。那他說蛤不是法啊喂大哥，我唔係淨係即係主啊主啊，即係唔係淨係你唔係得個講字嘅喎嚇，我唔係淨係嚟崇拜咩啊，係哈利路亞讚美主感恩咁樣，唔係淨係得個叫嘅喎，我都有實際嘅工作我投入嘅喎，係嘛？即係前者就係講咧，你會想象到嗰啲咧係好投入敬拜嘅人，就係、是、主啊主啊祈禱嘅時候啊，或者佢自己去尋求嘅時候咧係全情投入嘅。第二十二節咧，你大概可以見到嗰啲咧，係好委身嘅喺個侍奉裏邊嘅。咁佢話：喂，我嗰陣時都係奉你嘅命去傳道趕鬼，行好多嘅異能。但耶穌就講：Oh sorry, I never knew you 嚇、啊，我從來唔認識你。啊，仲講話你呢啲作惡嘅人，給我走開啊！呢、這個我覺得都係幾特別。呢、這個現代中文譯版啊，唔係，sorry， 新標點和啊，和修和修和修嚇。給我走開啊！爛開啦你，即係要俾我哋再下一代咧，百年後咧嚇、啊，再一百年再總之行死開啦，或者咁樣啦。啊邊個啊？哎呀 Jack 唔喺度，佢咪拍嗰套咩死開啲啦嚇嗰套啊嚇嗰套戲啊嘛，應該講呢個名啊，死開啲啦咁樣嚇。咁、啊、咧就啲人咧呢、這個就係最大嘅一個嘅打擊啦。你崇拜的時候很投入，有侍奉，為神去委身，不計喎、哦，咁都不計啊！即係你考試咧，我平時分不計，你嘅 attendance 不計嚇，出席率不計嚇，操行不計，計咩啊？嚇，咁即係你會覺得即係。你帶去考試啊，咁嗰陣時啊，人哋話唔好意思啊，你肥咗嚇，點解啊？我頭先嗰啲以為係計分嗰啲嘅咁嘅標準嚟噶嘛，咁啊個考官同你講唔好意思啊，唔計，我哋睇樣啊。你今日先講，咁早知我執執啊，原來咁啊，咁你又覺得，唉，咁啊好冤枉啦，係咪啊？咁呢度咧，耶穌呢個一個真係一個好大好大一個嘅，即、就、係、是、對好多自以為是嘅人嚟講咧，一個好大嘅打擊。咁然後你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就係頭先問，咁計咩噶？其實你早出聲，我咪按住而家 test 嗰啲係啦，考試嗰啲係啦，你計咩噶？其實我自己咧就唔係好即係後悔我自己讀書讀成咁嘅，即係可惜嘅啫，係可惜，可惜因為即係考唔到大學，唔後悔咧，因為我覺得我係學到知識嘅，我即係考試考唔好啫，啊咁所以我應該喺呢個 category 屬於係一個聰明嘅人。係啦，即係外表啊、成績表啊，唉，冇鬼事啊！但我真係唔係好睇得起嗰啲啦。哇！哎呀，得你啊，多謝，都係香港社會嘅可惜啦，都係支持你，支持你。咁咧，其實我就唔係好睇得起嗰啲啦，即係自問啊嚇，即係考到即係 OK， 考到入去，但係其實佢都唔係真係中意讀嗰樣嘢嗰啲咧，即係唔係想研究嗰個嘅學問嘅。咁嗰啲我真係唔係幾欣賞。你讀書係求知識啊嘛，係咪啊？如果咁啱講中你，唔好意思啊，你唔係啊？你睇唔起呢個世界？哦，唔係咁講，即係每個學問裏邊咧，係真係有好多好即係好令人哋即係好有吸引力咯。我覺得知識係個吸引力。今日就係大家就希望係玩得好嗰個遊戲。啊！就是、問啊，你點樣考啊？咁我就按嗰個方式嚟對答咯。咁其實佢唔係真係想知道， 同樣類似的就是有些人呢就他覺得他按住他自己喜歡的方式，他覺得其實意識啊猶太人的宗教領袖，即係嗰啲法利賽人咧，其實他是很努力啊。但係耶穌點解要責備他哋咧？因為他呢一種嘅努力咧，其實是造就一種自己渴望要的成功啊，即係嗰種屬靈的成功啊。即係覺得你看我比別人強，其實呢個都是我成日重複講，都係呢個係我哋現代人咧。兩個最重要的一種嘅，即係生命的一種嘅慾望嚟嘅。第一種就是我哋要一個舒適的生活，即係肉體嗰種嘅快樂。另一種咧就係我哋要一種優越的成功感，或者成功感嚇，一種仲係一種優越感。因為成功感咪代表我哋優越感啊，係嘛？即係我成功感唔係因為我 achieve 咗嗰樣嘢，而係嗰樣嘢帶俾我一種。即係高人一等嗰種感覺。嗱，當時嘅法利賽人宗教領袖咧，佢正正就係咁樣。佢覺得佢所付出嘅努力係令到佢能夠高人一等，於是乎佢就不自覺地咧喺守嗰啲嘅律法、聖經嘅教導嘅時候咧，其實佢係想追求呢一種高人一等，同埋佢會覺得佢可以換取上帝，即係喺上帝嘅面前咧，佢係有更大嗰種嘅 bargaining power。即係好似你做嘢，你俾心機嘅時候，你叫加人工，你會大聲啲啊！老細唔係咁都唔加人工係嘛？嚇、啊，我走噶咯喎！即係嗰啲咧嚇嚇咁，你希望你做得出色咧，喺間公司個裏邊咧，你有更大嘅話事嘅即係話事權。咁呢個大致上就係當時嘅宗教領袖咧，佢哋嗰個問題。早兩個禮拜啫，就啊。有一晚咧，我就睇上網咧，上到成兩三點鐘咧，就係跟蹤一單嘅 case。嗰單 case 我有同弟兄姊妹分享過，就係新加坡教會啊，康熙教會啊，我叫你去嗰間啊，有冇睇到啊？你有睇到個新聞係嘛？咁嗰個康熙牧師，即係康熙牧師係我嘅舊愛嚟嘅，早幾年前就即係個個禮拜都聽佢講道嘅。即係上網聽佢講到，咁近幾年就有新歡啦，就係 Tim Keller 啦，係紐約嘅一個牧師啦，即係我最近轉即係移情別戀別戀啦，咁樣啦，咁啊但係早幾年咧，我真係成日聽佢講到嘅，咁我叫阿師喺新加坡嘅時候都過去，嗰幾個月都過咗，你過咗幾次啊？個個禮拜都翻 ，OK 啊，咁我叫佢過去即係觀摩一下，你咁乖㗎，個個禮拜都翻，就翻嗰間教會，即係City Harvest Church。咁前個禮拜咧，嗰個牧師連同六個嘅執事咧就被判貪污罪成，因為佢挪用咗教會3000多萬新加坡紙，2億多啦，嚇，咁就資助佢老婆，即係師母。啊，仲有嗰個係師母，唔係稅母喎 ，shy 嚇，雖然我 帥哥的老婆。但是是師母不是稅母啊，少少少少母，唔緊要啊，唔好以為我睇唔到啊，講到邊度？嚇？哦，佢都係牧師啦。哦，係咩？啊，我都唔知啊。OK 啦，呢單嘢，嚇呢單嘢就咁樣。就雖然個官咧判嘅時候咧，即係後來判咗有罪啊，個牧師同埋嗰六個人被判係即係濫用公款啊，即係kind of貪污啦嚇。咁雖然個官都為佢哋即係講好説話，就相信呢個牧師同埋嗰六個嘅執事咧係冇個人利益嘅，同埋都係為教會好。咁點解為教會好咧？詳情唔講啦。總之佢就好想用錢嚟到製造一個成功嘅假象，話俾教會嘅人知道：哇！我哋啊，我老婆嘅事工幾成功，好得祝福。咁即係其實佢用咗教會錢嚟到去堆砌咗呢一個成功嘅假象。雖然他自己沒有拿錢，即是沒有拿袋的 OK， 但是善用了又不告訴別人，就俄稱是拿了不知道給誰投資這樣的錢，其實就泵了給老婆 OK。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的事呢？即是一間這麼大的教會，這麼成功的教會，即是我們講到都即在他身上學到不多，學到不少東西，即是他的教導是相當不錯，但他一步一步呢，其實在近這幾年我已經即拋棄了他，其中的原因除了有少少聽厭之外，仲有一種原因就是你發現他已經開始慢慢走歪路了。怎樣走歪呢？他是很高舉成功的。怎樣成功呢？ 即係信耶穌咧就好成功啦，咩問題都會解決。上帝嘅祝福臨到嘅時候咧，死都會翻生咁滯嘅，即係講到啦嚇。於是乎咧喺佢好大部分嘅講道裏邊咧，開始咧同埋佢對自己嘅教會啦，就係一定要喺好多嘅範疇嘅裏邊咧，都要係 excellent 嘅。咁的而且確佢外表真係好 excellent 嘅，你睇佢嗰啲嘅敬拜咧，即係你睇完之後你覺得真係滴汗啊！你喺度嚇，即係太專業啦。太專業了、就好像剛才那個很美麗的屋一樣，他是做得很漂亮，但原來的根基呢，他不自覺地已經是建在一個沙土上面了。他將福音演繹為就是上帝使人成功，他將上帝變成一個呢，就是只要你用充足的信心去求他的時候，他是什麼都會給你的，一個這樣的後備，就是一個後備的 helper。咁慢慢咁樣去，即係一步一步咁樣走嘅時候，難怪佢自己都墮入咗一個咁樣嘅陷阱，就係、是、用教會嘅錢嚟對堆砌成功，咁結果個失敗都係更大。同呢個嘅經文所講嘅一樣，係咪？佢做得好好，好俾心啊！你話佢唔勤力嗎？我相信我即係你淨係睇佢事工，佢肯定係好勤力嘅，肯定係好想做好啲嘅，但係。就是自己都呃了自己，所以我們說我在這間教會裡面、我們對信仰是真的希望回去聖經呢最原汁原味的那個教導、所以回到教會可能你聽不到那些很振奮人心、很多很激勵的見證、很多很有趣的例子、的講道，你發覺我其實 我都越來越少這些這樣的內容。我希望花更多時間呢和大家一起去掙扎，究竟聖經講緊乜？上帝想我哋點樣？唔係淨係攞到啊！上帝好愛我哋，喺生活裏邊一切嘅事上面都會保守，佢會有一啲出人意料嘅平安，同埋一啲嘅介入啊！你意想唔到嘅嚇，都會扭轉乾坤嘅。如果你只係想聽呢啲，或者聽啲哦，應該點樣愛人如己啊？喺生活裏邊點去實踐嘅話，其實你真係唔使翻牧外都得嘅。我就想我哋嘅喺聽道嘅裏邊，就好似今日呢段經文，就好似上個禮前一次我哋講雅各書，佢都係講，記唔記得講咩啊？佢話唔通我哋就係單靠信心就稱義，唔係靠行為咩咁樣？嗱，你要翻翻前個禮拜嗰啲講章裏邊嚇。當然我哋唔係話要推翻，我哋係靠行為得救，絕對唔係。但係佢就問你嗰、那個信心就係真正嘅信心啦咩？是不是我們大家用我們自己喜歡的方式回來教會，尋找一個合適自己那個的、即無論是文化，無論是大家的關係，無論是教會那種的形態、或者教會那種的侍奉、不要太忙但又不要太懈、或者呢就、即 我有一個的崗位，但是呢就不要即將它榨乾榨盡，我們每個人都在找一個合適自己那個肉體的需要的敬拜的方式。耶穌就說這個就算本身是好，但是你走的那條是闊的路，窄的路是你不適應的，不容易的，是要你去調節的。但是那個調節呢是有一個基礎，那個基礎就是什麼呢？就是我們都是因為是活在上帝那個的恩典那裡。如果我們看回這段經文，不如我們再看、第21節好嗎、不是 sorry 12節好嗎、應該沒有打到的、還有是之上面那個段落，即是由第7節到第12節那個段落。如果你頭齋只是第13節到29節，你會覺得哇，上帝的要求是很高的，而且在我們所稱為登山寶訓這個段落裡面，耶穌是講過兩次，講過什麼呢？就是你們的義，即是你們這班人，你們的義如果不高過那些民事和法利賽人的義，你不用想。於是乎呢，我們的、讀者就會聽到、他們的義已經很高了，很高了，即是剛才說的那些、在眾人面前、在敬拜的時候，他們很熟悉聖經、等等那些，是很守的那些規矩。 你仲要我高过佢啊？点可能仲高得过佢咧？嗱，如果我哋睇翻第十二诶第八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咧，即系话头先嗰个咁严厉嘅教导之前咧，其实耶稣讲咗一番说话，就话你哋祈求就会俾你哋寻找会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寻唔求嘅就得着，寻找嘅就寻见，叩门嘅就开门。然后佢仲举咗个例子咧。中間邊個人係求餅嘅，即係個仔要餅，你俾嚿石佢咧；想食魚，你俾條蛇佢咧。咁你冇話蛇貴過魚咁，呢啲冇好講。咁啊幾百蚊條蛇咁嗰啲嚇，冇得好講啦呢啲嚇。咁即係話，你都會將最好嘅俾你嘅仔女，何況你喺天上嘅父唔係將最好嘅嘢俾你咩？所以佢就話啦，耶穌就話啦，你要人哋點樣對你，你都要點樣對人。其实呢句说话嗰个潜台词就系话啦，既然上帝都咁样对你，咁你谂下你点样对人呢？即系上帝都会将最好嘅俾你，你求咩，上帝都会俾你。咁你点样去对待人啊？即系话咧，跟住第十三节到二十九节咧，嗰啲听上觉得你冇可能完成到，即系话，因为耶稣话你要比嗰个法利赛同文士更高啊嘛。佢讲嗰个高咧，唔系要比佢做得更即系。外表更好，即是那間屋啊，人家間屋已經很漂亮了，很豪了，你說還要豪過他？不是的，那個好壞的分別就好像剛才那個 animation 一樣，那個動畫一樣，是個根基，不是外表。那個真正的根基是什麼呢？兩樣東西，請大家記住。第一樣東西就是這段經文，它最強調的真正的信心，第一樣是說你對上帝那個的即係喺你上帝喺你生命裏邊嗰個嘅位置，係決定咗個信心啊！唔係話你做到幾多嘢喎，係嗰個嘅位置。咩叫上帝喺你生命嗰個位置咧？我哋都會喺人生在世嘅時候，我哋都會求平安，我哋都會求喜樂，求富足。OK， 咩叫做真正正確上帝喺我哋生命裏邊嘅位置咧？就係你求平安、富足，仲有咩啊？是但啦，啊，健康啦，都好啦。你求几样得，但是如果你以为上帝只是那个平安、富足和健康那个的赐予者 ，OK， 你要的是他赐予你这样的，即是你视他为一个赐予者，他不是你的神，他只是给东西你的，你要的就是那些东西的，你要的不是神自己。那什么叫真正正确的神在我们心生命嗰個嘅位置咧，就係佢唔單止係個賜予者，佢就係你要嗰啲嘢。譬如你要喜樂，我哋好多時人對上帝嗰個嘅期望就係佢賜喜樂俾我。咁點賜喜樂俾你啊？唔會自己喺度傻笑啊，係嘛？又唔知啊，開心又唔知啊，總之好開心啊，好似啲藥咁啊。咁你去旺角買藥得啦，去買幾支咳藥水都得噶啦，嚇唔使揾上帝啊。OK， 即係你當佢係。只是視他為一個賜予你的喜樂，真正上帝在你生命裡面的位置就是他就是你的喜樂。 OK， 他就是你的喜樂，他就是你的富足，你很想有一種的安全感，他就是 在他的身上面就是得到安全，不是他給一些令你安全的東西。譬如你覺得有錢有樓就安全，如果你視上帝是一個賜予錢和樓，於是乎透過錢，他給你的錢和他給你的樓，你就得到安全了。你要的不是上帝，所以真正的位置就是他就是你要的那樣東西，不是他給你要的那樣東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分別。而第二個呢，那個信心那個的基礎呢，就是因為你領受這個恩典，好像第十二節所說，你想你上帝已經咁樣對你啦，咁你會點樣用呢啲上帝所俾你嘅嘢嚟到去喺你嘅生命裏邊去回應出嚟咧？嗱，所以我哋仍然係因信稱義，但係問題你信上帝，你要一個點樣嘅上帝？你要上帝嚟做乜嘅？如果你要上帝只係滿足你嘅需要嘅話，佢唔係你嘅上帝，佢係你嘅偶像啫。你敬拜嘅是那些能夠令你快樂的事物，不是上帝他自己。你今天有很多的欠缺，你希望上帝給你，上帝會透過不同的形式給你，不過 佢就係想你去肯定一樣嘢，佢就係你要嗰樣嘢。你要一個伴侶，佢就係你生命嗰個嘅伴侶。你要一個嘅價值，佢就係創造你生命。佢一早已經俾咗個價值你。所以第二樣就係點解佢話啦，一個聰明嘅人咧，即係22節開始嗰度啊，下一段嗰度嚇。聰明嘅人咧就係會將上帝嘅道咧係會行出嚟，唔係話你行出嚟你就換取到，而係上帝因為已經俾咗你，俾咗你需要嘅富足，需要嘅平安。早幾日有個弟兄就係啦，咁樣問我，佢話：基督徒求平安啊，求喜樂啊，得唔得？我話得，個問題係你要嚟做咩咯？係咪？我嗰陣時佢突然間諗到例子，我哋都希望啲仔女俾佢安全感。啲仔女驚嘅時候跌親嘅時候，我哋會扶起佢啊，冇事冇事，係嘛？咁我哋都希望佢有安全感。點解父母想個仔女有安全感？其實俾佢有安全感係希望佢更勇敢。踩單車佢會試，唔怕跌親；游水佢會去試，唔太過怕浸親，又唔太唔怕唔得嘅，係嘛？係咪？因為一個人得到安全感，就唔係活喺個安全嘅環境裏邊。那個安全感係使你願意去冒險。你有錢，你富足係使你願意同人分享；你有健康係使你有能力去服侍人。如果唔係，你求健康、求富足，求嚟做咩咧？所以那個真正嘅信心咧，就係上帝就係你嘅一切，而佢已經俾咗你需用嘅一切。已經賜咗俾你，你會點樣去運用翻出嚟咧？所以我哋同上帝嗰個真正真實嘅關係，唔係喺度自己製造一個假象，覺得自己比其他人好，唔係話我已經做得唔錯啦。於是乎咧，我可以有資格同上帝討價還價，求佢嘅嘢佢應該俾我嚇。我需要錢嘅時候，佢應該會供應俾我，因為我已經奉獻咗啦。我有困難的時候，他應該會幫助我，因為我已經服侍了，不是這樣。這個是法利賽人，是宗教領袖他那個的信仰那個的世界。但這段經文他正正就是要糾正我們，不是你要讓他做得好，不是說在那個的外表上面，而是在一個基礎的裡面。所以希望大家真的看回剛才那段很有深度的animation。當然我們能夠建一間更漂亮的屋是好的，沒有矛盾的、不過只不過在那個剛才那個動畫裡面，他才 做出那個對比，一間很漂亮的屋，但是一個不穩陣的基礎，沒有用的。看上一間不起眼的屋，但是他有一個穩陣的基礎。剛才師母那個分享都有類似、我們不是說我們已經成功，而是我知道是上帝在我的生命裡面。我不是說我知道已經怎樣去做，而是我知道上帝不會離棄我。我們不是用做得好、完成了來到去炫耀，來到肯定自己在上帝裡面有份，而是你知道生命的賜予者、供應者和一切那個的源頭起落離開上帝。 I'm nothing， 我什麼都不是。所以縱然當我要去敬拜上帝的時候，我要走一條窄的路，不容易的路。呢段時間我哋都分享到好多，即係教會裏面，即係牧會裏面，慢慢會即係浮現出嚟嘅問題嚇。即係嚟嚟去都係呢幾個人喺度啊，即係大敬拜啊，即係啲崗位好似其實嚟嚟都係嗰幾個人做啊。或者可能大家嘅關係啊，未必能夠營造得到大家期望嗰種嘅緊扣啊。有好多地方係有好多即係唔完美嘅地方，但係最重要嘅呢間教會，我希望係一個穩陣嘅基礎嘅裏邊，就算30,000人。好似頭先提及嗰間教會一樣，好成功。但如果個基礎我哋漸漸係失去咗嘅時候，就風吹雨打嚟到，佢下塌得會更快。我哋希望我哋喺即係建立一間得力、能夠有增長、有愛心、有好嘅關係、有好嘅崇拜嘅教會嘅同時，我哋要問我哋嘅根基喺邊度。所以希望大家俾多少少耐性我哋。在教導的時候，聽到的時候，給多一點耐性，因為我們真的要問一問， 我哋唔係要嗰啲即係容易聽、好容易明白嘅信息。我哋亦都唔係要故作嗰啲叫咩啊？即係扮高深啦嚇。但係我只係想問，我哋係咪真係明白聖經所講啲乜嘢？願主都係咁樣祝福我哋嘅教會，使我哋成為一個有根有基喺真理上面扎根嘅一個教會。阿門。